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人可以拒绝任何东西，但绝对不可以拒绝成熟。拒绝成熟实际上就是在规避问题，逃避痛苦而已。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，不及时处理，你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，承受更大的痛苦。所以你是一个一直选择逃避的人吗？ 虽然经常梦见还是毫无头绪，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， But I don't know 你去哪里。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，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他谁

小城没有光彩照人，每次我回到这里，我都感觉这平静，阳光之烈，人们慢悠悠的步子，零落的草帽，我在的花 在这个吵得人分不清东南西北的世界当中，我们手里面所有的干干净净的初衷已经很少很少了。所有人都渴望成功，渴望快速的出结果，希望那一些初心和初衷我们可以紧紧的握住，不要丢了。别忘了明天我们还要赶很远的路。 在梦中纯洁的霓虹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 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还能记得，想问候不问候。

果你问我幸福是什么，每个人答案可能都不一样。现在的小幸福可能是对方正在输入，可能是 WiFi 信号满格，可能是你的快递正在派送，或者是水温刚刚好，或者是在旧衣服里面找到了零钱，也可能是买到了炸鸡店里面的最后一只鸡腿。希望有一个人存在，会让你觉得很幸福。 我和你啊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一个人只有在很爱你的时候才会患得患失，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想太多，才会疑神疑鬼，才会为了你让自己失眠，才会对你胡闹生气，像一个很难哄的小朋友，才会对你和别人不太一样。所以要好好想想，如果不是因为爱你的话，对方不会这么折腾自己。 残留的